小船儿，暖风轻轻吹，花儿香，鸟儿鸣，春光惹人醉，黄河小雨绕着彩云飞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每日的晨光属于谁？ 属于我， 我 属于你， 属于你，属于我们八十年的旅行。一杯， 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每日的晨光属于谁？ 齐备咱英雄，光荣属于谁？为祖国，为祖国，流过多少汗？回首往事，心中可有归？